大家好，我是 MC 药材一手一人，我六神无主送给大家，希望那个你们能喜欢啊。一人我六神无主，相思剧我为你谱，那个女孩可清楚，只愿做你的归属。窗外细雨纷纷，香烟又掐灭一根，望着日出到黄昏，一生只对你最真。我是飘荡的飞沙，只为护你这朵花，随风飘荡随风刮，浪迹天涯只寻她。我是秋天的落叶，只为伴你花凋谢，你是我黑夜的月，是我药材的一切。我是月光中的狼，只为护你在胸膛，看你可爱的脸庞，带走我一生情长。我是笔尖下的画，刀山火海为你踏，爱上你的一刹那，我愿陪你到白发。我是夜晚的繁星，也曾心冷的像冰，那个女孩仔细听，我只愿做你的眼睛。怀念当初的相逢，是你一笑倾人城，给你最真的心疼，一生不忘你的名。什么天下什么道，我全部都不想要，只有你回眸的笑，是才配做我的骄傲。三个字23米，在我心中无人比，只要你能心欢喜，什么没有都可以。扎进我心的灵魂，是你这楚楚动人，你就在我的心门，比天高你比山沉。我是天下的信仰，却只做你避风港，大风大浪为你闯，给你牢靠的臂膀。